山东腔与交锋，火要火火，你要凶凶烈烈，凶凶烈烈上君王，你要化作朵朵彩云。咽喉也传不到你的耳旁。 再请欣赏辛凤霞演唱的评剧《无双传》选段《遥望双星》。 夜静风寒，秋露冷。 听众朋友，新凤霞和古文乐演唱的评剧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再会。